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俄罗斯、挪威、瑞典、安哥拉和马里等国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座谈会、图片图书展和阅读会。会场里展出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我国军民一致奋起投入总攻战、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的图书图片。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活动，在挪威和瑞典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